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郁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嗱，中国。即係個疫情一放寬咗之後咧，咁啊出現一個叫做搶藥潮，大家周圍去搶藥。咁我之前我都提過啦，乜都搶啦，唔好話藥啦，咁啊藥啊搶得最多。咁我亦都即係同大家提到我哋喺呢度都有搶藥潮，都其實係台灣人買嘅，知唔知？咁佢哋準備就話喺大陸嘅台灣同胞如果翻嚟嘅時候，起碼有藥先啦，係咪？你大陸嘅就嚟唔到嘅，大陸嘅人。而家拗緊嘅就係俾唔俾喺大陸嘅台胞翻嚟，嗰啲台商翻嚟過年咧？咁而家好明顯就唔俾啦，嘈嘈得好犀利噶，要小三通啊嘛！小三通係講金門同廈門，呢個叫小三通。大三通就係你嘅飛機飛嚟飛去啊，即係台灣本島同中國即係大陸嘅城市。咁而家都仲有啲班機有飛噶。是吗？有飞的呢就是不是没有再大陆人的。OK? 是吗？即是这里出境可能大陆在这里的台湾人是不是大陆在这台湾的这些人现在在这里、居留的那你要回去大陆探亲那你回去呢你可能来不到。是吗？那大陆你来观光啊商务啊啊！全部都唔得噶啦，而家基本上系商务都成日留难你啦，系咪？咁最近喺度嘈，嘈到咧个苏贞昌曾经就讲：，喂，而家大陆个疫情吓，即系咁样啊！這个疫情再起，面临抢药恐慌咁啊，守护国人健康呢、這个先系最紧要嘅咁，啊！咁佢话咧，对于中国疫情快速变化密切注意，因为中国政府忽然间。雞排，即係雞排嘅意思，即係喺呢度嘅講法就係我哋嗰個冚期，係嘛？咁即係而家根本就唔會搞清零啦，係嘛？咁啊，好多人啊排隊啊，又發燒啊，又檢測啊、治療啊，到處搶藥品，我哋覺得事情不妙，所以更加警惕，係嘛？咁但係而家講緊嘅係喺大陸嘅台灣同胞，包括啲台商咪講緊係幾百萬人，係咪？咁上次已經唔翻得嚟投票咯，係嘛？咁你都一樣輸到甩褲，係嘛？翻得嚟投票可能仲大鑊，係嘛？咁啊呢個後話啦，係咪？咁基於人道或者嗰啲係喂你係你中華民國嘅國民嚟喎，大佬係嘛？咁有啲喺大陸讀書嘅，有啲喺大陸經商嘅，係咪？咁啊過年以往就翻嚟，咁小三通就坐船啫嘛。厦门坐船去金门，一金门坐飞机翻嚟台湾本岛，系咪？咁啊，国民党啊，或者其他好多人就喺度嘈啊，大佬，你又已经系即系通咗关啦，系嘛？所有人都嚟得台湾，系唔俾大陆人、台湾诶啲港澳居民同埋大陆居民就唔嚟得台湾嘅 ，OK？ 除咗系奔丧、探亲。同埋商務，但你冇睇奔喪探親商務喎，都搞餐懵嘅喎，係嘛？即係如果你奔喪咧，嗰條屍可能等五個月啦，你先可以嚟奔喪喎，係嘛？你辦個商務簽證都搞你幾個月喎，係嘛？好多人咪喺度喊苦喊屈啦，而家就係係嘛？香港人啦，我講係嘛？咁好啦，咁小三通就好耐嘅啦，係咪？喺呢個蔡英文喂做總統嘅時候已經有嘅啦，係咪？小三通而家就諗一個叫。春節方案以前就唔係嘅 ，OK？ 如果春節方案咩咧？佢有限制嘅，適用嘅對象係金馬地區嘅民眾同埋六配，係嘛？不含台商中轉，係嘛？ 即係你中間即係喺第二度咁轉，即係中轉過嚟嘅唔得，即係你唔係就唔計啊，就唔列入呢一個範圍裏邊啊。要金馬地區、金門馬祖地區嘅民眾同埋六倍咧就是大陸配偶，即係你金門馬祖娶嘅大陸老婆或者嫁嘅大陸人 ，OK？ 咁你先至可以用呢一個小三通。春節專案只可以一個月嘅啫，係咪？就係嗰個過年，應該係1月7號開始，至到2月幾多號啊？佢嗰日子係係嘛？一月七號至2月6號啦，啱唔啱？一個月，咁啊21號過年係嘛？就呢一個月，咁呢個復航係咩？係船啊 ，OK？ 一個金門，一個馬祖，係咪？金門咧就每日一班。雙向的688個座位、馬祖就每個禮拜兩班，金門就一日一班，雙向就580個座位，係嘛？咁啊，邊境檢疫就比照空運境外入境，咁但係冇特殊防疫。咁你而家你喺即係桃園機場入嚟都冇特殊防疫㗎啦，係咪先？係嘛？你去高雄機場入嚟又係冇特殊防疫㗎啦，你一入嚟就行入嚟㗎，而家係然後俾個快篩，俾一盒快篩劑你啫嘛，就咁多嘢啦，咁就入境㗎啦，係嘛？又唔使查你有冇打過疫苗啊，唔使檢測乜都唔使嘅，而家係咁開關啊嘛，就唯獨是唔俾你大陸人嚟，唔俾你香港人嚟，唔俾你澳門人嚟，因為香港澳門佢當你匪區嘅，有啲人已經好聲，1997年7月1號已經係中國統治啦，咁嗰陣時你係俾佢嚟，你老母係嘛？冚家產你民進黨真係挑你落俾啲乜撚嘢理由嚟㗎？你話俾我聽呢個係係咪啊？咁嗰陣時你俾個你1997年7月1號啊，香港已經淪陷咗啦，係咪啊？用你嗰個角度，咁你又派駐單位喺香港，要你去中華旅行社咁啊改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係官方機構嚟㗎。屌你！即係搞政治嗰啲咧，屌咧十個係壞人嚟咧，大佬！屌你個腦袋又壞，屌你個心又壞，吳家產全部都係黑心，屌你咁樣係咪？講嘢語無倫次，真係。好啦，呢、這個小三通初初就以為喂，嗰、那個小三通就係喂，好多人都嚟到，而家又任你數有幾多人咧？只限金門馬祖嘅民眾係咪？佢要可控喎、啊。呢、这個係客運航線受疫情停航咗兩年幾，呢、这個係今夏小三通就係船啊，因為金門游水過去廈門都得嘅。我而家話俾你聽，嗰陣時嗰啲即係兩岸對峙軍事對峙嘅時候，呢邊有啲水鬼啊，潛水過去嗰邊嘅。OK， 咁啊，咁而家咧就啊，我順應民意啊，其實民情洶湧，啲人喺度嘈，跟住我整個小三通，呢個叫金馬地區民眾春節交通專案，咁就唔係小三通啦，大佬係咪？你喺台灣去金門，譬如你係高雄人，去台灣去金門，然後去廈門，咁翻大陸得唔得？唔得，啊？喺大陸，喂，佢喺上海做生意，佢坐飛機落去廈門，跟住坐船嚟金門，喺金門再坐飛機翻嚟台中，得唔得？唔得。因为咁样你顶唔顺，哇、啊、得了系嘛？又兼顾离岛防疫，咁金门有几多人口啊？屌你真系系咪啊？即系呢个马祖有几多人口？咁当然啦，即系对金门马祖嘅民众嚟讲，咁啊梗系欢迎啦，系咪系嘛？咁佢哋起码可以通得啦，系咪？即系喺大陆，如果你系喺厦门嘅金门人或者马祖人，系嘛？咁你又可以啊，即系翻去呢个金门马祖过年，系咪？咁呢种开放有咩意义咧？请问系咪？好过冇，系咪？咁好啦，佢当初话抢药，咁啊系啊，周围都抢药，系咪？即系呢个疫情大，即系爆发之后，犀利啊！真系，即系美国嘅 CNN。即係喺22號已經報道噶啦，搶藥潮啊，燃燒到境外啊，香港、澳門啦、台灣啦，咁呢三笪地方啊，即係近啲啦，係嘛？咁台灣嗰啲點搶藥咧？佢都唔嚟得，香港佢又唔去得，咁啊點搶藥咧？係嘛？澳門佢又唔去得，都未開關，咁你點搶藥咧？係嘛？咁嗰個搶藥就係、是、 当地嘅人抢啊嘛，抢咗等佢哋嚟啊嘛。喂，你开即系呢个所谓嗰啲药店啊，而家你见到啲药店发达啦呢，系咪啊？我仲唔囤积居奇啊？屌你盲哥都收埋啲啦，系咪啊？咁解啫嘛，冇药冇药唔一定系啲人去抢晒啲药，系咪？咁你货源唔会有问题噶，系咪？咁你梗系喂，嗰啲药店会限制销售噶嘛，大佬系咪？佢搵多啲钱啊嘛，哇咁都仲唔搵啊？屌你真系，系嘛？即系呢度 Panadol 都冇啦，而家系嘛？咁你搵咯，冇咁点啊？喂，呢、這个。其中一種情況就是藥店囤積居奇，很明顯就是是吧，要你奸商奸商啦，要你有得俾你講啦，是不是？咁所以即係佢話呢個 CN 駐台記者在呢個12月20號夜晚黑走訪台北市各區十幾間藥店，一盒呢個 Panadol 都找不到，是吧？咁冇药止痛药啊，佢买咗好多寄返去嘛，啲人係咪？你啲台胞返唔到嚟，佢呢度嘅亲人帮佢买药寄返去俾佢，得唔得？係咪？咁咪又冇药囉。咁另外有即係有啲药店会大好搵钱，而家係香港更加添啦，係咪？因为仲唔发达啦，而家仲所以个抢药係咁样嚟嘅。咁所以你苏贞昌嘅讲法呢，根本亦都係不确，係咪？如果你而家呢个做法去金门抢药，喺马祖抢药啊！屌你啲人，屌你真系语无伦次，真系系系嘛？咁但系而家呢个开放咧，即系当然都叫做谂于民情汹涌啊，就冇办法，就唯有系即系做翻件好事咁样。咁啊，唔好再讲抗中保台啦，咁啫，即系屌你真系。即系所以咧，有时谂谂下咧，你而家。个疫情搞咗三年，真系人都癫。你收紧又癫，到你放松嘅时候又一样会癫，系嘛？所以而家啲精神科医生即系好生意，系嘛？排晒长龙，应该就系个个都有精神病、焦虑、忧郁，屌你乜都嚟啊，系嘛？所以唔可以抢啦。抢嚟做咩咧？即系真系有需要，我哋要寄翻去俾啲亲友嘅，咁啊冇得讲啦，系咪？即系留嚟旁身啦，都要啦，系咪？正话先有一位喺香港嚟嘅朋友问我：你要唔要 Panadol 啊？真系，呢度系边啊？十室九空，呢个台湾药，台湾嗰啲药店嘅嗰啲系啦。你感冒药嗰啲空晒嘅，真系咁奇怪嘅啲人真系，屌你！咁呢个又系流行性感冒嘅高峰期，事实系咁。我起码我中咗招啦，系咪？因为我今年真系好大镬，中两镬啊，系咪？第一镬就喺美国中嘅，7月1号到7月14号，屌你真系足足两个礼拜，7月15号飞翻嚟台湾，屌你！嗰两个礼拜又边度都去唔到，系咪？仲冇办法，即系租一个。即系冇办法同我太太一齐住，我另外自己一个搬出去酒店度住，附近嘅酒店度住，惊中招啊嘛！你明唔明啊？又去日日快筛，跟住去做 PCR， 搞差唔多搞两个礼拜，原来系感冒，系咪？如果感冒啊，个时间仲长过，即系确诊三四日搞掂啦，系咪？感冒嘅时间咁长嘅，系咪？咁啊嚟到呢度啊，日日喺度快筛噶，日日都系一条线。咁但系又系唔舒服啦，系咪？又系咁，呢个就系因为气候转变咧，其实呢个好正常嘅，系咪？咁但系因为而家有疫情啊嘛，其实照计过去呢几年，大家即系口罩戴得咁即系咁守规矩，咁应该流行性感冒咧就应该少好多嘅。咁你传喂个个都戴口罩，你点传到俾佢咧？系咪流行性感冒都传唔到噶嘛？系咪？好咁啊！今日就讲到呢度，而家系11:30。今日咧就系26号，咁啊提醒各位咧，仲未交台费嘅朋友，未付费支持 My Radio， 唔好讲交台费，好似老凤咁，点解唔系老凤啊？因为而家系嘛，即系 付費支持我哋節目嘅朋友咧，就仲有幾日時間啦，大家幫幫手啦，係咁當然啦，過咗即係下個月一號你都可以交嘅。咁頭先有個網友就問我：，你今日都有2000多人睇直播都 OK 啦。咁啊問我就喂，個涉民戒指，個涉民戒指咧舊嗰啲就做完㗎啦。咁我哋跟住喺一月中咧就會推出一個新嘅即係類似涉民戒指嘅節目啊。因為我唔記得嗰個題目而家都未定嘅，我起咗白相架用咩題目咧？可唔可以俾我睇下咧？而家太多嘢做到個人懵懵地。呢輪咧就花咗好多時間喺度整，每日都翻嚟喺度整理啲資料，因為我哋要做另外一個新嘅節目，都係喺一月中到啦，或者一月底就會推出嘅一個叫做《海外紅門的傳世今生》啊。咁最近我啲即係同事就喺度睇緊嗰啲片啊，嗰啲即係原始資料啊，喺度整理緊，所以就都花好多時間嘅。咁有啲人話請郭博士上嚟，點請佢上嚟啊，大佬？咁所以我咪請佢幫下。你鬱敏講堂之原來唔係一字咁淺啊！咁有啲人就提我，如果你呢個咁嘅即係呢個節目名咁咧，即係個對象就係識廣東話嘅人。但個內容唔係啊嘛，你明唔明啊？咁你將嗱，你話講原來唔係一字咁淺，你幫我改一個即係白話文嘅題目啊，考下你哋，叫你哋並非一字那麼淺咁啊，那麼顯淺啊！屌你，啲廣東話幾絕咧，係咪先？原來唔係一字咁淺，你成日講一字咁淺，佢一字幾淺一畫啫嘛，屌個一字可以有幾十種解法嘅，大佬。咁所以唔係一字咁淺啦。咁當然唔係淨係講個一字咧，就講好多字，就講嗰啲文言虛字，譬如知乎者啊，大家知道呢四個字，每一個字都不能夠獨立存在嘅 ，OK？ 但係冇咗佢就唔得 ，OK？ 呢啲叫虛字或者虛詞，係嘛？符咩啫？你咁講符有咩意思啊？係嘛？講一個字有意思啊嘛，講係咪？錢有意思啊嘛，呢個係係嘛？知乎者也係咩意思啊？就係咁啦，呢個啦，而家搞緊。其實都可以就咁用一字咁錢都得嘅。咁有啲人就話俾我聽，喂，咁如果啲唔識廣東話嘅人就唔會睇呢個節目，因為我哋會有字幕嘅，係嘛？有字幕嘅。好，咁啊，夠鐘。希望禮拜四再做節目嘅時候就個情況比較好啲啦。咁我仲有咧，我上次都出咗個預告㗎啦。我哋而家個節目咧會喺即係一月份開始，2023年一個新嘅安排。咁跟住我哋會再出通告嘅。個主要話播出時間會有啲改變。OK， 咁因為咧四五六三日連續咧，我哋覺得呢個做法就唔係好 OK 嘅。除非我一個禮拜七日都做節目。咁就冇所謂係嘛？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四五六三日咁就似乎唔係太個理想嘅做法。咁我哋都要執一執嗰個播出嘅時間啊。咁希望仲有咧，即係政治咧就我又唔會話盡量特登去講少啲啦，係咪？咁就即係個範圍會可能抹得闊啲啊。香港即係除非好重大嘅事件啦，咁我哋會講啦。其他嗰啲即係鬧又唔鬧得咁多。咁啊！啲人又而家唔中意睇嘅，即係你又勾起嗰啲傷心事，係咪？咁但係我哋會記錄落嚟嘅。咁或者我哋換個方式，就當新聞分析咁樣啊，每週時事咁做一個咁嘅節目都得嘅，係嘛？咁而家就都喺度即係整理緊，希望盡快可以付諸實行。咁呢度咧就我哋成個直播室數埋咧，就連埋我另外兩個幕後嘅同事，加埋得三個人嘅啫。咁因為我要再做一個國語節目，而家都喺度籌備緊啦。咁因為我哋呢個場所有問題，有啲人唔嚟呢度，因為太遠佢覺得。咁所以而家又喺度度緊㗎啦。OK， 咁啊，盡快咧就會同大家報告。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嚇，多謝，拜拜。